而且我要问一下怎么找对象，人家不得服务死我。 我觉得不，我觉得不是，我觉得其实美国人，尤其是美国，我认识那几个美国女生都特别八卦，都特别喜欢了解这种感情问题，说，哎，你知道那个谁谁谁，他跟他男朋友怎么怎么着吗？ 经常 在那个 就是公交车上偷听。 对，你知道那个谁谁谁，他男朋友又分手了，又换了一个，有个人，哎，他就喜欢傍大款，那个男人给他买了个车什么什么的。他们其实美国人特别八卦，喜欢了解这些东西。 我发现他们比较喜欢说， 嗯。 你如果问非常好的问题的话，让他们多说，他们会觉得和你聊天很愉快。 是， 即便你都没有说什么东西， 对，你听， 你 就当一个听众，当一个听众， 然后他们就会说，哇，你真是太善于聆听了，我下次还和你聊。 是，哎，但是有时候又觉得，就是觉得有时候觉得好累，就觉得不想聊，就觉得问题都不想提，有时候。 是，而且关键第二语言有的时候还妨碍你的那种各种情绪的表达。 对，有时候觉得会想一个说一个自己特别觉得特别想说一个话，就 说 说一半卡着了 之类的，是吧？ 对，说一个半卡着了。 怎么翻译呢？ 又看又 up， 又看 又 b， 又看又 try， 是吧？ 对， 就像这种东西，有时候可能就觉得。 但是我觉得一些必要的牺牲还是要有 啊，这是毕竟我们身在美国， 已经在这里，对，要不然好像也很难继续走下去。 嗯，确实。 好，那我们这一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非常感谢小莫作为我们 第 一 期 的 嘉宾。 对， 这个嘉宾，第一期嘉宾勇仔史册，是吧？ 对， 是我们牛仔电台非常非常欢迎的 嘉宾朋友。 这也会是我们牛仔电台继续我们电台谈话的一个风格。 对，我相信大家也能感觉到小莫同学也非常善于聊天，非常喜欢跟大家聊天，想必以后很多话题也都适合小莫同学，他肯定会经常来我们的牛仔电台和大家分享一些自己的经历啊，带给大家一些快乐。 对，小莫同学也非常感谢这次海苔同学能够叫上小莫同学，然后小莫同学也特别想以后能继续和大家说一些自己想说的或者有意思的话给大家听， 都和大家分享一下，是吧？ 嗯， 为海外的留学生带来福音，深夜的陪伴， 一瓶死力吧， 对，解决一切。牛仔电台从此是你的睡眠前的伴侣， 对，失眠良药。 对对对，好，那我们这期就这样了，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的收听， 好，下期再见， 拜拜， 再见。喜欢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可以通过下载荔枝 FM 程序来搜索牛仔电台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牛仔 FM， 我们会及时的发布节目信息以及电台周边花絮。